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最近几天，北京秋高气爽，十分适合出游。未来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如何？秋冬季是不是也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好天气呢？请听报道。 这几天不少人在拍小视频的时候都会选择杨坤和郭采洁演唱的这首《答案》，好天气也给不少人带来了好心情。市民刘女士说， 天气真的就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家住怀柔的赵女士也说， 怀柔的天儿湛蓝湛蓝的，我的朋友圈都被咱们这北京蓝给刷爆了，同事都在那儿聊咱们北京治理这大气污染确实是有效的。 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工程师姚欢告诉记者， 9月3号全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8，可以是优的水平，PM2.5 浓度33微克每立方米。 5号预计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到良的水平，不过此后空气质量会维持在优良状况。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工程师姚欢介绍说， 到9号左右，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是相对比较有利的，空气质量总体处于一个优良水平。 有网友称最近的蓝天为中非蓝，不过这样标签式的蓝天今后应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从数据上来看，今年上半年北京的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同比下降 15.2%。刚刚过去的8月份，单月的空气质量也呈现改善的状态。知名环保组织一目了然负责人邹毅说， 8月份的 PM2.5 平均浓度只有 42.81 微克每立方米，比去年同期的8月份降低了 15%。 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市区环保部门将继续发力移动源和固定源领域，打击涉大气、水、土壤等污染行为。朝阳区环保局大气科科长翁广达说，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蓝天保卫战各项重点措施的落实，像扬尘治理、机动车管控、VOC 的减排，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将于本月8号在北京国际千花港开幕。本届文化节以盛世芳华、美满花港为主题，横跨中秋、十一两个黄金假期，10月25号结束，历时48天。今年开学季陪送游的热度明显高于往年，很多家长会把开学季变成旅游季，在送孩子上学的同时，家长们也会选择去周边城市游玩。一份调研显示，在1000名受访用户当中，有47%的受访者安排了在当地以及周边地区游玩计划。针对近日网上有关九寨沟景区将于本月20号重新开园的传言，昨天景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说，消息并不属实，九寨沟景区目前正在全面加快灾后恢复重建，还不具备接待游客的基本条件，等到景区具备基本开园条件之后，会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为了减少频繁人为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近日青海湖景区叫停了在保护区范围内违法违规开展观光旅游和摄影等活动。按照规定，青海禁止各旅行社和导游将环青海湖沿线的非正规游览点加入行程线路当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持续晴朗天气，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近日时期，本市花粉浓度明显上升，已达到较高水平，易感人群外出请做好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今天节目一上来先感慨一句， 天气吗？ 天气今儿就不说了啊，天热哈。 嗯， 要感慨的是这个时代在不断的进步， 嗯， 这个人呢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嗯， 那有的时候吧，就对一些东西吧，你很难保持一个长久的一个热情，就老觉得哎呀，是不是该升级了？包括手机呀、包括甚至于我们平常开的这个自家的这个私家车啊， 嗯嗯嗯， 都会想着哎。慢慢的觉得想要给它更新换代更好。 对， 嗯，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节目叫住在876，所以我们既然起这个头，其实还是跟我们自己家是有关系的。 对呀、 因为按照设计师也好，装修也好，包括咱们家庭的每个家的这个主人也好，可能想到的都是，哎，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十年了， 哎， 啊，就现在看的很多东西可能都相对陈旧了， 嗯、 或者用着。对对对，所以用着可能不太顺手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改变一下， 是 重新装修一下，升级，是这个意思吧？ 是是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手机升级，包括自己家的这个车升级，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嗯， 但是你要说就是给家升级， 嗯， 你不能说从三楼换到四楼这种升级哈。 你是相当于给人收购了。 对，就是想怎么能，你说本来在那儿住着，我还得在。嗯，搬出去，再把家子弄一番、 嗯。 但是你要说长时间看着这屋里都是这样的一个摆设或、这么一个布局， 嗯， 有时候也会觉得哈，有点审美疲劳。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用一个词儿就叫与时俱进嘛， 嗯， 因为无论是说这个房子我老了十年了，我要再升级，不管是因为什么，但是我觉得第一可能是因为房子的装修风格跟你现在的需求不太相符了，第二可能有一些东西相对真的是陈旧了，有些老了、 嗯、 要升级一下， 要有个更新换代了。 是的是的、 嗯、 还有一个呢，是因为比如说随着在这个房子居住的人或者主人他的需求变化了， 是 比如原来可能啊，比如说就我一个人， 嗯， 那我一个人我觉得这些 OK 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嗯， 然后比如十年之后结婚了，然后再十年之后，哎，小孩大了， 嗯， 然后再十年之后，可能我上有老下有小了，所以每一个十年的跨度，可能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 所以这个时候才需要需求嘛， 嗯、 对吧？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关于升级的内容，我是王伟，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在此我们也要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固定嘉宾。 今天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哎，今天穿这衣服真是值得点赞， 是吧？ 哎，真的特别 好 特别好，特别好， 中式啊。 所以每一这样我都想，我们周一呀、还有什么其他事的嘉宾真是应该好好跟艳红学习一下。 是这样的。 是是是。不过呢在此呢还是要再多跟大家说一句，因为我们除了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直接给我们发信息到我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的同时，我们其实还有另外的两路方式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这两路方式分别是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啊，在新浪上就是住在876啊，汉字的住在876的数字，搜索到了之后加关注，然后在直播帖下面提问啊评论啊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呢是发邮箱，是吧？ 对 啊，发邮箱是发送到住在876啊，住在的拼音啊876的数字，然后 @163.com。 是，就是这两种线下的方式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听众在使用了。比如说包括那天我还在跟小胖一块聊，小胖还在说现在大家基本上往我们的微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邮箱里发的问题都越来越具体了。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在感慨一些现在家里的一些变化，包括感慨现在自己比如说啊有一些小挫折或者什么啊，都往这里头发。其实我们倒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住在876嘛，所以就希望大家把这儿当家一样。有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想吐个槽啊，想吐个苦水啊，想得到我们的一些支持啊，其实都可以发，没有任何的问题。 跟家人发发牢骚，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解决不解决两说， 不是应该说 希望我们能帮到大家， 应该说好不好解决。 是是是， 来，我们今天还是以听众朋友的问题为导向吧。今天的问题也有很多，咱们一个一个说，好吧？ 先说这个听众君君的这个， 好的， 这听众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啊，请问设计师，如果家里没有矿啊，但是经济上也不算拮据。想要让家里多些变化，应该从哪里入手？谢谢您。 这个呢，其实也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就想变化，但又不想大动干戈的。其实人就像刚才王伟老师提到的，我这种着装可能经常变化，人靠衣装，家靠软装。所以他要想变化的时候又不想多花钱，那咱就在软装上下手，既花费不多又能时时的有不同的心情。人有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的衣装，那你家是不是根据季节也可以变化一下？比如咱们家的大面积的窗帘、沙发、布艺这些颜色根据季节就可以调整，像现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换一些明亮一些的颜色？跟夏季不同，夏季可能你会把你的床单布艺啊、窗帘啊改成清爽清凉的颜色。但这个秋季来了，就可以要一些浓烈明亮的颜色，一些明黄色呀、橘红色啊，都可以大胆的用到咱们的家装软装中来。 是，就比如说借着艳红说这个，我可以多说啊，就比如说床上的三件套。 啊，床单儿 啊，床单儿啊， 被罩， 哎，对对对， 枕套。 其实真的是，如果要随着四季的变化，你如果换不同的风格，哎，真的，你整个家完全色彩就变了， 感觉跟换了一张床似的。 不是换了一屋子似的， 哎， 就你这，哎呦，走错了，哎，不是，家里把床单换了，是这种感觉。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沙发，就是那种布艺的沙发，其实你比如说外边那个罩子脏了，你可以拆下来进行清洗。 是。 有的就是你买的品牌的沙发，你进行清洗的同时，就是这个品牌还说你可以换一个面，我这儿可以原装给你换一个面。 其实在购买时候就可以买两套布艺啊，有的可能朋友呢就是为了无缝衔接，说我们家里保持一种心情，我这两套是一样的。但有的朋友可能说，那我直接就做两个风格迥异的，让家里有个变化。比如说我可以做一套非常浓烈的，适合家庭节日来使用的，或者是我就按季节分，让它就是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夏季是一个什么感觉，冬季是一个感觉，这样的话咱们家里也会有些变化。 对，包括你可以当然如果要是你在线下买装饰画的话可能会相对比较贵。你比如说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些相应还不错的装饰画，可能也就100来块钱 是 两百来块钱， 嗯， 哎，装饰 的， 哎，对对，相对还不错的位置摆 上。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光换一下画芯儿。因为家里的墙面装饰画可能你已经有固定画框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换一个印刷的画芯会很便宜啊。这种色彩也可以经常做家里的这种调整，你可以做一个系列啊，春季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小清新系列呀，或者是做一个咱们自己想一个主题，把它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下统一的问题。 嗯，哎，那再多问一句，因为我不知道浩洋看没看艳红他发的朋友圈， 嗯， 是昨天还是前天你发了一个关于庭院的那个啊， 嗯， 真的是好漂亮， 嗯， 真是好漂亮， 嗯， 那你比如说在家里如果想花小钱让自己家里变化， 嗯， 放绿植也是一个方向， 对呀，啊，而且绿植的颜色搭配位置大小都会调整家里的以不同的状态， 嗯， 啊，比如咱们在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些比较高大的绿植，像一些什么可能发财树啊 铁树 哦，好吧， 你再开了花儿， 还真是很独特，就是那种像芭蕉叶这种大叶阔叶的植物， 嗯， 啊，可能到咱们要是说到了一些没有花的季节呢，但是室内的一些花朵是开的仙客来呀，啊，蝴蝶兰啊，或者三角梅呀，啊，这种颜色开花比较鲜艳、花期又长的植物，就可以适合咱们冬季来摆放。 嗯，好。我不知道君君这位朋友听到了我们的艳红给您的回答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嗯， 不管您家里有没有矿哈，这个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刚才艳红出的这些点子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对， 是， 但是真是能调整很大的心情，当你心情好了咱们努力多加一会儿班儿，提高点工作效率， 对， 这个钱就出来了，不用挖矿， 是的，来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春天的问题， 他说这个请教设计师老师哈，如果家里的硬装多软装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是不是如果要变化起来就会很费劲儿呢，有什么办法吗？ 它软装再简单，窗帘、床单布艺、沙发布艺，这肯定也是有的， 嗯， 至少说咱们的沙发上会有靠包吧，这些颜色也可以通过就是咱们的调整改变家里的心情，比如说我这沙发就是个米色的，我平时可能放的是跟它一个系列咖色、米色、土黄色这种同系列的，但是我要改变心情的时候我可以调整一些玫瑰红啊，鲜亮的黄，或者是用一些湖蓝，这样搭配调整的也会很漂亮，真的就是一个小点可能就会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嗯，对，就跟就是老一辈的人， 嗯， 就比如像我妈呀等等这些老一辈人，他们都说哎呀北方那个风大啊，那个北京土大，所以呢你看你买了一个白色的沙发， 嗯， 这太不金脏了，给你铺个单子啊，在沙发上铺个单子， 嗯， 这样的话脏了我就给你把单子洗了，或者出去掸掸，土一没了底下那沙发还是白的，那个电视啊，我给你专门拿那个绒面的布，给你专门弄个罩子， 还是丝绒的， 哎， 嗯， 丝绒的， 嗯， 哎，放上。其实，哎，其实，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比如说啊，家里软装可能相对少，哎，你就通过你放的这个单子，让它变换一下色彩， 啊， 我觉得也是个变化嘛。 嗯，对，让老人帮您出出主意， 是 挺好。哎，我倒觉得家里硬装多，软装简单还是件好事儿。你要说反过来。你要说硬装很少，软都是软装的话，你要真变化起来也挺费劲的。 但是现在的大趋势还真就是，咱们要就是弱化硬装， 嗯， 然后丰富软装，因为软装要搬出去，它是个活的呀。 对呀， 啊。但是你要硬装要动它的话，那就是结构的大问题了。咱中国人不讲究的要少动土木吗？硬装就其实就是土木工程之类的了。 对， 嗯， 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聊。 宝宝，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哎， 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的问题啊。 嗯，来继续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叫景景，他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设计师， 嗯， 如果想要让住了很久的家焕然一新，嗯，怎么办呢？或者说从什么方向着手开始呢？ 嗯，其实咱们很多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又不想重新大费周折的去装修啊，因为毕竟住在里面搬出来的话会很麻烦嘛，那咱们就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比如说墙面的色彩。墙面色彩并不一定要重新刷墙漆来处理，因为你一旦刷漆，所有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要重新做覆盖。 嗯， 那我给大家出个主意，就是你换一下壁纸，张贴壁纸的时候只要是把家具稍微往中屋房间稍微靠一下就行，不让它靠墙就可以了。而且张贴壁纸如果面积不大的话，两居室或三居室一天一个工作日完全能铺贴完成。特别如果是咱们局部一个房间来铺贴的话，你可能就真的就是我浪费半天的时间，我就把这个房间重新铺贴重新归位这些家具就可以了，很简单。嗯，而且粘壁纸不脏。它顶多地面上掉点胶水，但是那个是可擦的水溶的。 嗯， 也没有气味，也不用房间也不用散味。 壁纸的那个胶不用散味了。 现在的壁纸胶大多数都是环保胶，可食用的，所以没有存在散味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贴完壁纸三天不要开门窗通风，它要闷一下。 哦， 要不然壁纸的交接缝处会起翘。 哦，会起泡。 嗯， 哦， 对，这三天呢就建议你要不换 个 房间啊，或者要不然就这个房间你就开着新风，开着进那个空调就可以了。嗯， 哎，那我就你说的这我多问两句啊。 嗯， 就比如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你看现在刷油漆啊，人家某公司都说了， 嗯， 特别简单。 嗯， 你只要打一 电话， 哎，我们就直接上门啊，瞬间焕然一新，而且你瞬间就可以住，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真的可以吗？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新刷完的漆还是能有闻到一点点的味道。它虽说可能对身体没有大的伤害，但是如果家里也有老人孩子有过敏性体质鼻炎的人，他会有不适感的。嗯， 哦， 然后再就是油漆刷的过程中呢，它要需要很多的地面所有的东西和家具都要铺装拿，至少这个公司上门他是给你做拿壁拿一些保护膜或者是报纸给你粘贴的。 嗯， 这些也其实也要费一些功夫。 嗯， 都给你遮盖起来哈。 对。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细节上还是会有一些麻烦的。 有点问题，如果说你原墙面的话，比如说咱们原先的墙面是有开裂有爆皮起骨，这个刷完了它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贴壁纸的话可以当时就处理掉，把起骨啊开裂的地方稍微铲掉，拿石膏粉一抹当时就能贴。这个不需要等。 不像过去嘛，我记得过去要是贴壁纸啊等等，这些都是得先拿个铲子叉叉叉把以前的什么都铲清，铲完了以后再涂胶啊再贴，现在都不用是吗？ 其实如果说长久的那种会更结实一些，但如果咱们只是做一个换新可以不这么做，可以局部，你就是大不了说我三五年后多几年后它起骨你再重贴一下了，现在壁纸造价又不高。 那再问一下，比如说他说好了我都是局部的，刷墙漆也好贴壁纸也好，这个没问题，因为相对也简单。再其次你比如说我卫生间的手盆或者说卫生间的马桶，哎，我现在想换个新款的。 这太简单了，您就是定好了人上门服务半小时一小时就解决的问题。这个很好解决。 但是你比如说原来的那个抽水的那个可能是摁的呀或者什么，现在已经变成那种墙体式的什么这些。 这个改变的话要需要跟硬装师傅配合了，看现场情况，最好是调整更换的时候还是跟你原抽水马桶方式一致。要不然你的就要动硬装水管也很麻烦。 哎，用重新做防水吗？ 不需要。 都不需要。 对， 就无论它是比如说墙排的还是地上直排 这都不需要， 都没问题， 因为它的交接管处它有个珐琅，那个东西它是做密封作用的，所以不需要来做防水。 不错， 明白，这样就没那么麻烦了。如果要做防水的话，可能还费点事儿。 是的。但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都是手盆啊，或者是卫生间的马桶。但如果你要是说，哎，我这地儿可能，

我就想开窗，我就要入住，然后呢我家里也不算太方便说我去开新风开空调，那你就住没有关系，顶多说可能个别的缝接缝处有可能出现起翘，那咱们局部再修补一下就好了。 明白、 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 哦。那我想听众可能就是理解错了，可能第一他就觉得不开窗通风，你反而开新风或者开空调，其实还是为了散味儿啊，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散味儿、 是为了人住在里面舒服一点而已。 好，来接着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 对，这儿有一个笑脸这么一个字符的朋友哈，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给我们提问，他说木门呢想重新刷漆应该怎么做？ 刷漆得看它是原先的木门是什么木门、如果是实木门它比较好选择重新刷漆，但刷漆的时候要注意两点，就是一个是说它原有的漆是什么漆、是硝基漆还是说水性漆，它是不一样的。就当然如果咱们就说 我就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办呢，那您跟那个原门厂家联系一下，让他重新给你做一档上漆工艺，但是我真不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在家自己买点自喷漆喷，那容易喷出问题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门刷漆的过程中呢，就是如果说有一种门呢，就是木皮的，你看起来很像、 表面是贴皮的， 对对对，很像实木，但它实际是一层纸皮或者是木皮，那个就不建议你再去刷漆处理了。这个我就是有的家里说那我又不想换门又想静静心怎么办呢，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波音软片还是像木皮似的，你买一道重新粘贴一下也是新的了、 就是在它的表面上再粘， 就像粘不干胶一样的粘上就是它也可以，但这个最好是你门是没造型的，你如果是那种凹凸造型，那咱自己在家是做不到这工艺的。 对对对，就像我一哥们儿他们家就是，你比如说像更衣间的门、卫生间的门、厨房的门，反正都是做成那样统一的嘛，其实都是像艳红说的这种包的那个 皮 子的那种， 对， 但是包好了以后你看，我天哪，深棕色看着特别好，然后包的这个块中间带棱，然后中间还有玻璃的那种、是有造型的， 对， 但是前一段时间不是下雨吗有点潮，后来去他们家有一次看他拿那个，现在有那种特别小的钉子，有点像钉书器用那种钉子， 那么细呢， 哎对，用那种钉子你就可以往那个那上的走，看他上当当当当，我说你这干嘛呢，起皮了，我就拿这个，我就把起皮的地儿再凿进去。 其实它不如用胶水。 哦，不如用胶水。 对，胶水粘完更服帖一些，那小钉子还是有起骨的地儿。 你看，这不早说，它钉完了。来，接着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位朋友叫心底无私啊，他说：“请问艳红设计师，十几年没装修的房子，上面可以直接来贴壁纸吗？” 十几年没装修的房子，它表面可能会有很多的灰尘，这个呢我建议用砂纸打磨一下，简单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可能粘贴完了这个壁纸个别地方灰尘过后它也会起骨，粘贴效果不好，所以拿砂纸简单打一下，但打之前家里做好保护吧，你该粘的粘，该铺的铺，全都铺贴好就可以了。 就拿砂纸一打会有这个 灰尘 、对， 对， 当然如果家里头要是有那个就是那种干湿两用的吸尘器，你可以边打的时候边吸着，能起到一定降尘作用 啊。反正我听说现在专业的那种施工队就是打磨墙有那种打磨机 对，它那机器是旁边带水幕可以吸进去的， 对对对对，不像原来都得戴个帽子还戴着口罩我一弄得灰头土脸的，说现在拿那个机器还行，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机器大面没问题，但是到了脚上那个机器是不能弄的，你还得人工 换个头呢，换个头就是换个小头， 没有那么细的 这方面的研发就靠咱俩了， 好行啊。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对，他说嘉宾您好，新装修的房子怎样做除甲醛呢？ 现在很多的出味儿去味儿的一些做法，一些光触媒啊或什么的运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效果。 嗯 啊、所以如果说家里刚做完的话，我建议经济允许的情况下用一下光触媒，这个呢会解决你60-70%的这种有害气体的那个残留、嗯、用完了以后呢，咱们再可以加一些，家里头放一些竹炭啊，或再用一些茶叶水的去味儿啊，就茶叶水泡完了以后，用抹布擦一些，擦拭一些木饰油漆表面，擦拭完再用清水擦，但是擦拭之前千万要先试一下，因为有的家具可能会跟这个茶叶水起化学反应， 哦，就变色或者说怎么着， 对 对，所以你一定要在不明显的位置先尝试一下，比如你家里就是那种白色的水性漆的，它茶叶水就可能会侵进去，但如果真正是硝基油漆的是没有关系的。 嗯 嗯，好的啊，听众的问题回答完毕，那接下来还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网络上的朋友给我们提的一些问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嗯，欢迎回来。 来吧，抓紧时间，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小天。 嗯，他说，请问设计师，如果不购置新的物件，仅仅是将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家具啊什么的变换位置，是不是也可以给人新鲜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哎，怎么来变换一下？ 其实这当然是可以的了。还有就是说，有的业主在装修前就可能会给设计师留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们家不要做固定死。我有喜欢挪动家具的喜好，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喜欢沙发靠墙，过一段时间我可能想把沙发居中来摆放，或者是说把它偏一个45度角来摆放，这都是可以的。通过这种家具的这种摆放的位置不同，你的心情是不同的。有的家具可能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沙发是在北墙放着，过几天我想放南墙也是可以的，但前期的条件是你们家的那个电源线开始考虑了，两个方向都可以用。 哦，对对对对对， 嗯，对，就这种呢是大的家具的一个挪动。还有一些小家具，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本身这个位置呢可能是一个扶手椅，我觉得这个扶手椅想那个太堵了，我给它换成一个矮榻，把这扶手椅换到其他房间去，比如放到主卧去搭衣服啊，换作为换衣凳来使用也可以的。所以咱们可以调整一下位置，也会有一个新的心情啊。包括我们家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把这餐桌闲的没事儿，一会儿横过来一会儿竖过去，也是一种变化心情的方式。 对，就是那天我跟小胖艳红我们一块上节目的时候，就是艳红回答了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后来当时他在回答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当一个好的设计师，并不是说比如说他设计的多好，或者说他给您的房子的变化让得到您的需求，其实这个只是最基本的，更多的是让你在他设计的和装修好的这房子当中你住的满意和舒适，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那天在做节目的时候，艳红提到了说关于门把手的问题，比如说门把手你到底是安一个圆的，你还是安一个带把的 、 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其次，你这个门是往里开的还是往外开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的门把手是放在这个门的左边还是右边也是不一样的。 对， 哎，我觉得这个 这都是因人而异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说了，比如说你是一个右撇子，你那么开可能合适，但是你是一个左撇子，你那么开就永远觉得怎么别扭。哎，所以哎，真的当一个好设计师真的不容易。 是的是的，嗯，像你致敬。 每